丹田有宝，修寻道。我个人有一件和庆功有关的不思议事，如今乘此因缘一并道出，供养大众。2009年初春，我父亲生了一场大病，肚子胀痛，连续几个月不见好转，看了许多医生，百药用尽，全然无效。医院检查说，肝部有阴影，很可能是肝肿瘤了。我心中非常难过，便每日晚间暗自燃壁香，读诵《地藏经》给老父亲回向。印智法师俗家是我舅爷家表叔，我们关系非常亲密。于是我打电话给印智法师，问寺院有没有播放《地藏经》的播经机。印智法师说有一个，让我过去拿。我到寺院拿播经机的时候，印智法师吩咐我为庆功写一个小传。因为正好有客人来寺院，我还记得是涉及一位姓李的居士，所以我走时印智法师没顾上送我。我离开寺院，快要走出山门的时候，遇到一位老人正坐在门楼下边的板凳上给一个人开药方，一边写一边说，我这行医都六七十年了，祖上好几辈都是中医，你还有啥不放心？你让他照这个方子吃三副，保准啥事也没有。听他说的这么有把握，我心里也随着为之一动，把父亲的病情给老人家讲述了一遍。老人毫不在意地说，这不算个啥，我给你开个药方，只有五味中药，都不值几个钱，你去给你父亲抓五副，吃完就见轻。我拿着方子赶到中药店去抓药，每剂才五块钱，但是回去让父亲吃过，就真的见轻了。后来我姐姐带父亲去南阳再检查，医生说没有任何问题。姐姐不敢相信，就说要不住院观察观察，把人家医生也逗乐了，说好端端的一个人，你观察什么呀？等我把肉身菩萨海庆法师略传写好，送交印智法师的时候，问起那位给我开方子的老人，印智法师说，附近肯定没有这样的人，大概是你的孝心和为庆功作传的功德，感得菩萨前来救助的吧。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可惜那个药方被我粗心给弄丢失了，但是默学现在把这件事告知大家，这本身算不算一个非常难得的药方呢？纯阳真人有诗曰，一日清闲自在仙，六神和合报平安，丹田有宝修寻道，对境无心莫问禅。